他于是简直是妩媚地微笑着走了。屠户与其他的买肉人见到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 大家听到妩媚这个词儿了吗？原来呀，这个妩媚这个词儿，它是藏在祖父去河间买肉的场景当中的哈。原文是这样的，说这个祖父得了肉啊，把钱交过手时自个儿先数一次，又嘱咐屠户再数，而这个屠户呢却照例不理会他，把一手钱哗的一下就向那个长竹桶口丢去。这个细节说明他特别信任祖父，是吧？ 对。 哎，于是呢这个祖父呢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然后屠户与其他买肉人看到他这种情形，就是这种妩媚的神气啊，必笑个不止。那么小张，我想问你啊，妩媚这个词儿你一般是怎么理解的呢？ 一般的妩媚都是形容女孩子的。 是的。 而且呢你可以形容年轻人。 嗯， 但是他又是个老船夫，而且还是个男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出现在这儿真的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是的。一般就像你说的这个词儿啊，一般都是用来形容女子姿容美好啊，神态可爱呀。似乎有的时候是不是还带着几分妖娆， 对， 是吧，成为妩媚。这个地方用来形容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头儿，真的是匪夷所思，是吧？ 嗯， 是不是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说读到这儿相当别扭，你是不是还会质疑这个作者用词不当呢？ 对 吧？ 对， 会这样的。那么小张，我再问你，你觉得男人有可能妩媚吗？ 如果现在拿那些小鲜肉来讲的话，你可以称他为妩媚，但是无论如何把这个妩媚和这个老船夫给他画上等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 不容易理解哈。所以呢就是说我问你这个男人有没有可能妩媚呢？或许你会说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多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呢？比如说戏曲舞台上，是吧，戏曲舞台上的男旦，是吧？ 对， 过去呢有京剧四大名旦，对吧？现在呢不是有李玉刚吗？你看他的那个《新贵妃醉酒》是不是表演的特别妩媚，是吧？好多女人看了之后就觉得比我们女的还妩媚哈。但是这种男扮女装可不是我问的男人本身的妩媚，对吧？另外男人本身的妩媚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是不是得是年轻的，是吧？是不是挺容易让人想的一个词儿？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哈，常常说到一个词儿，比如说娘啊， 对， 是吧？什么花美男呢？ 对， 是吧？确实哈，现在有好多男生，尤其是好多年轻的男孩子比一些个女生都还妖娆呢，是吧？可是我们总觉得这些个理解跟这个故事当中祖父的形象似乎不沾边，对吧？所以显然不能这么理解。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祖父的那种妩媚的微笑该怎么理解呢？在这里啊，我就想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我们在进行文学鉴赏的时候啊，特别忌讳的是断章取义，是吧？那我们还是回到小说文本本身，我们边读边品味。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啊，就是这个沈从文他在描写祖父的妩媚的微笑之前，其实人家还有一大段故事呢哈，大家跟着我们来听一听哈。在之前呢，原文说翠翠她知道祖父的脾气，她一看到这个城里的那些相熟的人呐，不管是马夫啊伙夫啊，总是会把过节时候的那种祝福就会送上。如果有人想喝一口祖父葫芦里的酒呢，那他肯定一点都不吝啬，很快就把就必然就会把这个酒葫芦递过去，是吧？而且翠翠她还知道这个祖父啊会到码头上啊去找那些个刚靠岸的啊船上的水手们说话呀，然后水手们呢又会从船上的一个小坛子当中抓出什么红枣啊什么的这些小吃物哈，然后递给这个老船夫。那么从这些个描述就让我们看到，无论高低贵贱啊，这个祖父他对所有的人呢都特别的热情， 对， 特别的真诚友善呐，大方啊哈。而城里的这些人呢，注意到没有，是不是主要都是那种下层的劳动者，是吧？他们也向这个祖父呢回馈着每个人的那种善良和真诚哈。然后接着又写这个祖父他一到河街上，一定就有很多铺子上的一些商人送他什么粽子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因为端午节嘛，是吧？那么作为把这些东西呢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这个老划船人的 一点敬意哈。虽然说这个祖父他嚷嚷着，哎呀，我带那么一大堆东西会把老骨头压断， 嗯， 可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总是得领点是吧？因为你留下它，等于是领别人的人情是吧？所以呢，一方面呢是河街上的商人们呢敬重祖父的尽职尽责，而祖父呢就一路领取着大家的情，然后。最后走到卖肉的那个案桌边去的是吧、嗯、他想买肉，可是人家呢不愿意接钱，为什么呀？是因为屠户尊敬老人家，并且呢特别体恤他老人家祖孙二人生活是不是特别艰难哈，不容易。那么屠户如果不接钱呢，那这个祖父他宁可到另外一家去，他绝不想占那点便宜。那么这里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祖父的那种自尊自强是吧， 是 特别倔强的性格、嗯、那这时候那个屠户就说了，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那小张你觉得这里的硬我们怎么理解？ 有点不近人情的那种感觉 啊、 嗯、 看起来不近人情 对 吧。另外呢这个硬为人很硬是不是也是很硬气， 对 是吧？所以这个硬气就是说刚强有骨气是吧、 嗯、 初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学过吴晗的一篇议论文叫谈骨气，那么在文章里头引了孟子的三句话，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祖父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呢显然是贫贱不能移的那样一种骨气、 嗯、 是吧。然后接下来原文说，但不行啊，他不能领这个屠户的情，为什么呢？但不行，他以为这是血钱，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汗钱对吧、 嗯、 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祖父他非常体恤对方的不容易。然后他说不比别的事情啊，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然后猛地就掷到，就是扔到那个啊大而长的那个钱桶里去，然后提了肉才走。然后卖肉的呢明白他这种性情，什么性情？就是自尊自强、 嗯、 哈，倔强的性情，于是乎就更加敬重他，也更愿意照顾他。所以每次称肉的时候呢总是要选取最好的一处，而且呢还要把分量故意加很多对吧。所以我认为啊这是小说里头写的最精彩最动人的段落之一，不知道小张你有没有同感？ 确实是啊， 是这样的哈。我是觉得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船夫水手贩夫走卒这些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那庸常的忙碌的生活一角，这是写出了鲜活的边城日常的图景，也是为我们勾画出了迷人的河街集市的风俗画。这种无处不在的那种醇厚的那种浓烈的人情味儿，我觉得什么叫做乡里乡亲啊，我觉得沈从文是不是给了我们最细腻的描绘， 对， 也是带给我们最真切的感受是吧。 嗯， 就是在这样的啊经过这样的精彩描写之后啊，沈从文先生用了一个特写镜头，他说祖父得了肉把钱交过手时自己先数一次，又嘱咐屠户再数，屠户却照例不理会他，把一手钱哗的向长竹桶口里丢去，他于是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屠户与其他买肉人见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那么这个妩媚的特写估计我们得想一想了是吧。嗯，那小张我想问你一下，你喜不喜欢水浒传呢？ 水浒传喜欢啊、 嗯、啊，那个黑旋风李逵， 嗯， 他那种粗壮的黝黑的那种样子你还记得吧？ 记得 啊。这个明末清初啊有一位特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呀、 嗯、 他叫金圣叹， 嗯， 他特别特别喜欢施耐庵塑造的这个李逵形象。他怎么说他呢？他说李逵啊全是妩媚， 嗯 啊，毫无粗鲁，妙人。也就是说，他居然能够在李逵，我们常人看来粗鲁无比的那种哈言谈举止里头呢，一次一次的读出妩媚。用我们今天的话，是不是也是醉了呀？对吧？ 对，就是是不是他是形容那种，就是至少我们理解李逵的那种形象。 嗯、 你看他在电视形象当中 啊 展现出来的、 啊， 虽然是一个莽撞人，咱们说 啊、 嗯，但是呢，又是那种好像有点没有心机的， 啊、 然后呢， 傻傻呵呵的， 嗯， 心地特别善良的， 哦， 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 啊，哦，你觉得是这样一个意思哈？这个妩媚哈， 嗯。 另外，小张，你喜不喜欢这个豪放派词人辛弃疾？ 嗯，喜欢， 喜欢哈。 嗯， 哎，他有一首词啊，是贺新郎啊， 嗯， 叫做。那题目很有意思啊，好多这个语气词叫做甚矣无衰矣，就是说哎呀我衰老的太厉害了呀， 嗯， 啊，这个题目也挺新奇的哈。他在里边有这么两句，他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嗯， 也就是说我看青山特别的妩媚，我觉得呀这个青山看我呀也跟我看他一样， 嗯， 也觉得我特别妩媚。可是我们想啊，这个辛弃疾是什么人呢？那可是那个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吧， 嗯， 是那个醉里挑灯看剑啊，梦回八角联营的英雄吧， 嗯， 再加上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已经58岁了，就是将近60岁了。那我们知道古时候人活到60是吧，哎，古来稀了是不是啊， 嗯， 哎，那么哎应该说是甚矣吾衰矣了对吧，但是他却说青山看他也应当是妩媚的样子，那该怎么理解呢？ 好，那这个妩媚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呢？咱们呀，在这个时间段先给大家留一小的悬念，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请邓红老师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和讲解。 好的，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那么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节目当中。 你的双眼是我暗夜里的灯火，那望穿了浮世的梦，在梦里在雾里在地狱中，盈盈的烟波流淌成河，月色浸润着残影，你任它浸扰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我觉得唐太宗其实一直都是怕魏征的，所以、 啊、他正玩鹰呢， 对， 魏征来了他怎么办、 赶快藏起来 对，他赶紧就把那个鹰藏起来了、藏哪儿呢？藏他那个袖子里头、过去古人的那个衣袖不是很宽大吗？他藏衣袖里头，结果这个魏征啊，他故意使劲在那儿上奏上奏上奏、他就是不停歇，哎呀，那可怜的鹰最终被那个唐太宗给闷死了。所以你看这个唐太宗畏惧魏征到了什么地步，是吧？可是就是魏征这么一个冷面硬汉吧，这个太宗居然还大加赞赏。他怎么赞赏啊？他对众臣说呀、他说人言魏征倔强，朕视之啊更觉妩媚耳。听到没有？ 妩媚， 他觉得这个魏征特别的妩媚、也就是说唐太宗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眼里的魏征是倔强的，是吧？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份倔强以后啊，尤其觉得他特别的妩媚，也就是说此时此刻魏征的妩媚与他那种倔强是密不可分的、是吧？这种倔强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轴性， 对， 是吧？我们说叫轴、或者叫做一根筋，是吧？北京人叫一根筋，也就是说特别的执着，他有所坚持啊，他不会，或者说他特别不屑于那种圆滑世故，对吧、所以简直就像一个特别特别单纯的孩子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一种傻乎乎的， 对， 那种憨乎乎的样子哈，就是那种憨直的样子，那是不是就常常会让人忍俊不禁，是吧、因此呢，这里的妩媚是不是应该就是指那种孩童般的那种可爱哈，那种执着。既然这个古人呢用魏征的妩媚来为辛弃疾的妩媚作注，那我们就回过来说说辛弃疾的那两句词：青山永远是坚定执着不动摇的吧、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鲜红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青山呀，在辛弃疾眼里就显得格外妩媚了。辛弃疾呢，他这个人呢，他一生都在执着地坚持抗金事业，矢志不渝，即便是壮志难酬，但是他却心地无私，他还执念单纯，还一门心思这一辈子就琢磨抗金了。那你说在青山眼里，也就是说青山看他轴性不轴性、是吧？哎，可爱不可爱，妩不妩媚，对吧？所以我觉得呀，这正所谓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是吧？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在这些个文学作品里面，或者历史作品里面出现了这个妩媚啊，最后它就成了一种修辞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它成了一种修辞手法了，来比喻，来描摹，来拟写这样一类就是单纯可爱的人。那我们再回头去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李逵，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 他跟铁牛一样，是吧？他外号叫铁牛嘛、跟铁牛一样是顽固的，是倔强的，是吧？那么这个金圣叹他说这个黑旋风李逵，说他要败便败，要去便去，要吃酒便吃酒，要说谎便说谎，然后说一句，说他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也就是说在金侦探的眼里，这个李逵可爱极了，妩媚极了。我们把刚才拓展的哈，从古到今的这个妩媚这个词，它怎么从一个形容词啊，怎么从最早的修饰这个女人的这个词、慢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它在变化哈，然后呢它可以用来修饰男人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品性和性格。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啊，编程里边刚才啊，小张你为我们朗读的那一段文字哈，描写老祖父，他不也是这样吗？对吧？他一辈子自尊自强，他恪尽他的分内的职责，另外呢他不贪分外的一丝一毫的钱财，是吧？小说之前写他，尤其是刚开始小说开头特别吸引人的就是他渡船，乘客们固执的要给他铜板，对吧？他固执的谢绝啊，过渡人呢把钱扔在船板上赶紧就跑，他呢把钱一个个捡拾起来，然后呢塞到那过渡人的手心里头去。那么 那是以前写的。那在刚才这一段写的呢，就是写他固执的拒绝这个屠夫的额外的照顾，是吧？嗯、最终他坚持着把这钱付给了屠户啊，并且他看到屠户对自己充分的信任之后啊，一下子就变得了格外的满足，于是他的脸上呢就露出了这种特别的微笑。 嗯， 那你看呀、啊，此时此刻的这个老祖父，他像不像一个小孩子完成了自己使命之后的那种特别得意、特别开心的那种天真的表情呢？ 对 啊，那我们再读一下哈，这一段的结尾说呀，屠户与其他买肉人见到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要注意一个必字，暗示出人物行为的必然性和惯常性、嗯、这是我们之前讲的编程里头发现沈从文特别喜欢用这样的哈必然性和惯常性的词语哈。那也就是说这个祖父呀，他每次买肉都坚持要给钱，然后他达到他的那个愿望目的之后呢，总是会露出这种特有的可爱的微笑。而这个屠户和买肉的人呢，也非常习惯的啊，很习惯的笑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船夫他那孩童般的天真和满足。那么他们更加习惯了呢，在祖父的这种天真和满足当中去获得快乐，对吧？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啊？在我看来啊，我觉得这妩媚的微笑啊，比起那个世界著名的微笑，是那什么 蒙娜丽莎的微笑、 哎、蒙娜丽莎的微笑、嗯、我觉得更美丽更永恒、嗯、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这种微笑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互体贴、嗯、相互关照，而且相互欣赏的那种会心一笑。我觉得是那种重情重义真诚良善的笑，更是边城人那种淡泊利益安乐生活的幸福的源泉。所以小张啊，你觉没觉得哈，这个祖父这一看似颇为费解的那种妩媚的微笑，实际上呢，它是编程故事当中最为动人的神韵之一呢？ 确实是啊，就是那种人性的美，还有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坦诚， 是的， 实际上是让我们现代人特别羡慕的。 是的，是的、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个周末教育面对面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我们呢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那么稍后我们请邓红老师为我们分析接下来的经典人物形象。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接下来呢，我想从祖父说到另外一个人哈。 嗯、 那么我们已经讲到第四期了哈。关于《编程》这部小说啊，实在是有着太多绝妙的地方了，值得我们深入文本哈去发现啊，去品味、去探究。那刚才咱们鉴赏了一个关于老祖父的一个细节描写。其实这个小说里边啊，还有一个人物形象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 嗯， 而我一直觉得呢，他是沈从文塑造的最为深沉、最让人感慨的一个角色。想让你猜猜他是谁？ 这个人，因为大家全都是被这些个主要的人物 啊所吸引了 啊， 而这个人物，我估计您讲的是不是杨马兵啊？ 啊，应该是他，应该是他、 嗯、 啊！我仔细梳理了一下哈，全书描写杨马兵的呢，一共有七处， 嗯， 分别是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这一共七章当中。嗯，为什么我说杨马兵是这部小说里头最深沉、最让人感慨的角色呢？是我觉得呀，从这个艺术创作的效果来说， 我感觉这个人物在《编程》这部书里啊，简直就像是一匹黑马。你看他是不是毫不起眼的出场？ 对。 然后他不急不缓的跟随着大部队，就是书里边其他人物哈。然后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加速， 嗯。 然后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他就开始冲刺了。然后他奔向终点的时候呢，就震惊了全场。 嗯， 最后我们所有的观众，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读者呢，情不自禁的就向他致敬哈。当然我这是也说了一段比喻哈，可是我觉得这个沈从文先生确实啊，把这个人物写得精彩呀，写得精彩极了。我觉得这个配角形象真的称得上是令人回味无穷。嗯，那咱们就开始品读吧。 好。 这个杨马兵啊，他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小说的第十一章的开头。他是顺顺请来的媒人，原文这样说：有人带了礼物到碧溪居，涨水码头的顺顺当真请来了媒人，为儿子向渡船的攀亲起来了。马兵把话说完后就问做祖父的意见怎么样，老船夫笑着把头点着说呀，大佬想走车路这个很好，可是我得问翠翠看他自己主意怎么样。来人走后呢，祖父就在船头把叫翠翠下河来说话，后来见翠翠总是不作声，祖父于是就笑了，且说翠翠想几天不碍事，前次那人来的就像我说到这件事，我就已经告诉过他了，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规矩。那么小张你发现没有啊，沈从文对这个人物的设置很讲究，很有意思。第一次提到马兵是在第十一章，但是我们刚才听他跟这个翠翠的对话是吧，实际上呢这个人物在上一章，也就是在第十章已经出现了，就是刚才说的啊，这个前次那人来的就像我说的这件事，前次实际上就是第十章。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十章，就是写端午节那天，二老呢邀请祖父跟翠翠上他们家吊脚楼上去看赛龙舟。那么祖父呢他不想看，并不想看这个龙船竞渡，然后呢他却被一个熟人啊拉到一个新碾房去看水碾子去了。那那熟人把老船夫带到碾房旁边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碾房业主到底是谁呀？啊，就是那个王团总。然后两个人呢，一面各处视察，一面就在那儿说话。接下来呢，熟人又说到这个碾房的将来，也就是好像是啊，是这个团总女儿的陪嫁品。然后下面说，那人于是想起了翠翠，就记起了大佬托过他的事儿来了，于是就问啊，问这个祖父说：“伯伯，你们家翠翠今年几岁啦？”哎，老船夫说：“满十四，近十五啦。”然后就夸啊，这个那个人就夸翠翠十四岁多么能干呢哈，说将来谁得到他真是福气。那个祖父就是说：“有啥福气啊？我们又没有碾房来陪嫁，就一个光人。什么叫光人呢？就什么都没有哈。”然后那个人就说：“别说一个光人哈，一个有用的人，两只手抵得五座碾房啊。”就说洛阳桥啊，也是鲁班两只手造的。好，那人说着呢就笑了。然后接下来文中说，那人过了一会儿又说啊，说茶洞人年轻男子眼睛光啊，就很光亮，选媳妇儿也很在行，说伯伯你若不多我的心时，我就说个笑话给你听。那么老船夫就问他什么笑话啊，然后那人又说，伯伯你若不多心时，笑话也可以当真话去听。于是呢就把那个大佬托他来探听口气的这个事儿啊，托他做媒这事儿告诉了这个祖父。好，小张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上面一连串的情节对话里头啊，这个作者对杨马兵的称呼是三次熟人和三次内人，他就是不说是杨马兵，啊，就是一个没名儿没姓的角色出现在这上面的情节里头，你说我们读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忽略他？ 对，这个人物，所以就是大家在如果你多年之前读的这一部作品，你多年之后你再去回忆起来的话，其实还是那些主要的人物，这个人物真的你想象不到。但我想沈从文老先生在这儿虽然琢磨不多，但是这个人物应该是不是在这个小说当中他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哎，你看他没名没姓儿是吧，就其实作者不给他写姓儿写名儿，就说那人熟人，而且呢他是什么样的熟人呢，作者也只字不提。不过你看有两句话 就是伯伯你若不多心时，这句话重复了两次，那我们就特别关照这些。从这两句话似乎能够漏点别的信息，似乎这个养马兵啊挺了解祖父的，是吧？ 对， 伯伯你若不多心时，潜台词很有可能，哎，是不是祖父一向容易多心，对吧？哎，或者说呢，你看我们跟一个陌生人说话的话，绝对不会说你别多心啊，你肯定不会这样说，对吧？所以呢，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杨马兵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挺小心的哈。先说个前提，你可别多心啊。哎，那直肠子的像那个黑旋风李逵肯定不那么说， 是 肯定不在乎别人多心不多心，是吧？所以那个杨马兵似乎是一个很小心的人，而且呢性格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到了第十一章了，这个马兵倒是有名了，但是呢也就刚才我们读的就马兵两个字儿。信儿也没给烧上，所以我们还是难以记住他，对吧？如果我们不细心读祖父的话呢，我们压根儿就不会把他跟前面的熟人啊什么那个人呢联系在一块儿，对吧？然后就进入到第十二章，那对杨马兵的描写呢也只有这样三句话。哪三句话呢？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来叹口气了，依然是同从前一样不得结果。好嘛，你说你看看，在这第十二章里索性就只把它叫做那做媒的了。所以你看这种情形下的杨马兵像不像我刚才说的是默默无闻的出场， 对， 然后不急不缓的跟随啊。 嗯， 关于杨马兵的笔墨从哪里开始增多的呢？是在第十六章，他写啊，这个二老只唱了一晚歌就停了，所以这个老船夫呢忍不住要进城里去找他，结果呢路上遇到了杨马兵，杨马兵就告诉他天宝大佬死了，然后这个老船夫急急忙忙就去找这个顺顺啊，找天大佬的父亲证实消息，结果呢这个顺顺很悲伤，根本就没有心深谈，那么老船夫呢结果又只好回去找杨马兵干嘛呢？俩人哎，借酒消愁。他看见杨马兵那时候在哪里呢？在柳树下，在那儿放马呢，马在沙里打滚呢，他在树下乘凉，然后两个人呢喝了点酒，原文说兴致似乎皆好了些。于是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出啊，开始看出点儿熟人的意思了吧？看得出他是老船夫的朋友，对吧？ 对， 也看得出他给予了老船夫的陪伴和慰藉，是吧？而这样的陪伴呢又是自然而随性的，给人感觉他俩的关系好像并不是短时间建立起来的，对吧？那么到了第十九章，老船夫最后一次进城去探听顺顺的意思，可是这个顺顺船总呢总不让他再有说话的机会，于是老船夫心里很不高兴，他又进城去找谁去了呀？找杨马兵。那马兵正在喝酒呢，于是俩人一起又喝了个三五杯。那么我们从这里呢再一次可以看得出这俩人的关系的自然和亲密，是吧？互相慰藉，是吧？哎，好，那么你看这个杨马兵的形象塑造是不是作者在不知不觉的加速啊？ 对， 是吧？紧接着故事就到了第二十章，就是祖父去世了。那么书中对杨马兵的塑造啊也开启了令人猝不及防的冲刺模式。我们来看原文。 河街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居城去。城中杨马兵却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居去了，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编作筏子，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筏子编好后，撑了那个东西到翠翠家那一边岸下，留老兵守竹筏来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眼泪湿盈盈的，摸了一会儿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又赶忙着做些应做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一段哈，这个祖父去世以后，首先是这个顺顺马上派人到这个碧溪居来了，然后呢接下来是杨马兵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居，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先是啊砍这个毛竹做筏子，然后呢解决这个临时渡船的哈、过渡的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到翠翠家看那个死者眼泪汪汪的，然后接下来注意作者暗藏了一个词儿在这儿，就是老友。

这办法决定后，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碧溪居为翠翠作伴，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 虽然这个编程啊我读了很多遍，但是每当读到这部分的时候啊，我的眼睛总会发热哈。纵观这个编程全文，我们看一看，从前到后捋一捋，我们好像找不到关于这个养马兵家庭的蛛丝马迹，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他结没结过婚，哈哈，有没有家啊？因为没写，我们只知道他早年啊为这个翠翠的母亲唱歌，却得不到回应。为什么得不到回应呢？这个文章也没跟我们说，对吧？但是我们从前面啊，这个杨马兵他自述的一些个内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猜测一下哈？比如说，是不是不如翠翠的父亲英俊？因为前面说到了哈，这个杨马兵说翠翠的父亲穿上那个军服，肯定特别的帅，就得到了很多年轻女子的这种爱慕，其中呢就赢得了这个翠翠母亲的哈这个芳心。那是不是杨马兵在外形上哈就比不过这个翠翠的父亲呢？或者说呢，是不是说这个杨马兵他太内向了，或者说呢他太这个谨慎了哈？就像前面还记得他跟那个祖父的对话里头啊，伯伯，要是你不多心的话，我跟你讲一个什么事儿，又来一遍，伯伯，要是你不多心，老强调要老要看人家多心不多心，是吧？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就在爱追求爱情的时候勇气不够哈？很有可能这个翠翠的父亲长得又帅而又有勇气，是吧？就像那个大老二老一样哈，就是直接的说出来，翠翠你长得很美哈，直接跟那个祖父说我很喜欢这样的哈。或者说呢，我们还从一个细节，你看这个马兵吧，他去给翠翠母亲唱歌，他老要牵着马去，对不对？他牵了马匹到这个碧溪居来，你会发现，如果一般一个男子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追求什么人呐、哈，爱人啊怎么样的时候，常常很少带个什么别的人，或者哈说带个小动物去哈，就很少。也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在生活当中，这个马匹就是他的最知心的朋友，有了马匹在旁边呢，他就心里就踏实，是不是有点怯懦，有点胆小啊等等等等的，对吧？总而言之呢，你会发现这个编程里边有很多情节特别能够让人去联想和想象，这恰恰就是像诗一样，给我们留下很多这个空间，是吧？我说这叫留下很多气孔，让我们自己去生发。那这样的文字呢，就特别具有一种令人想象的美感在里头，是吧？或许说，是不是他的身份地位不如这个翠翠的父亲呢？比如说像翠翠的父亲，他一穿上他们绿营军的那种制服，那是什么样的制服？那很有可能那种军官的制服就更能吸引女孩子，对不对？那小士兵的那个制服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所以这些都可以是让你去想象的哈。好，不管怎么样吧，从他选择了离开军营，然后呢长久的要陪着翠翠来等待二老的归来，这么一个举动和这么一个选择来看呢，似乎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个杨马兵是不是他自从爱过翠翠的母亲之后就终身未娶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读到这儿，当我们想到这些，就感觉真的就像那个李宗盛唱的那个歌那样哈，说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呢却太不容易，对吧？那么明代的这个剧作家汤显祖啊，他在牡丹亭的题记里头，他对于这个女主人公杜丽娘的痴情啊，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议论哈。他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说他呀，为了这份痴情啊，能够做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而我呢，当我看到这个沈从文塑造的这个杨马兵的形象之后啊，其实我特别想说，天下男子有情，宁有如杨马兵者乎？见翠母即倾心，倾心即歌唱，至歌唱不得，乃独身守情数十年矣，复能送长者伴孤雏，过下漫漫人生凄苦日。 如养马兵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那小张你有同感吗？ 是的，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痴情的男子啊，而且性格呢就像您分析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有些内向的 啊， 但是心地呢又特别的善良， 是， 但是命运的鬼使神差的真的就是到最后临了的把翠翠，也就是说他曾经心爱的女人的女儿又托付给他了， 啊， 这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命运的巧合，或者说命运的安排，所以我特别能够读懂您。您说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眼睛都是湿润的。 是的，是的，就是说，特别是哈，最后那个地方，他说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必须居为翠翠作伴，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呀，看到这个形象吧，我这时候又想起一首歌，是那个李健的歌，他有一首歌就叫做《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有这样的词儿哈，他说，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我的真，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守候寂寞，就像这夜晚深沉。 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我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我的真，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守候寂寞，就像这夜晚深沉。 那我想呢，这养马兵应该就是这样一位一往情深的恋人吧。 对，您说到歌词，我也想起一首歌 啊， 叫《从前慢》，你说从前慢， 木心的， 对，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爱一个人哈，是不是就特别让人感慨？ 是的， 是吧？不过小张啊，我有一个问题，你觉得养马兵这个形象的意义啊，也就是在《编程》这本书里的意义，它仅仅是要展示一往情深？或者说仅仅是想要通过它来体现编程人对爱情的忠贞吗？ 我想应该作者的意图并不仅仅如此吧。应该还会有更深的含义。 是的，是的。那咱们再回忆一下哈，因为这是第四期了哈。 是的。 我们再回忆一下，勾连一下前面的内容哈。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在应该是第二期吧，是吧？我们在探讨小说标题的含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练过一段文字，就是沈从文先生他在自个儿1936年的时候，他来校对自己编程出版时候的那个注释性的文字，写在扉页上的，还记得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书用边城或山城、小城才能同军人有关系，同屯戍军相关照。正因为翠翠父亲是戍军，顺顺是军人，照料翠翠的是马兵，兵士与城池是不可分离的，是吧？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屯戍军是干什么的呀？是戍边守边的呀。也就是说，如果说老船夫他是边城勤劳与坚韧的代表，是吧？然后翠翠呢是边城爱与美的化身的话，那么养马兵他陪伴了老船夫，他又继续守护着陪伴的翠翠，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守护着边城的美好人性呢？ 对， 对吧？然后作者说，兵士与城池不可分离。咱们之前还记得我们说过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兵在城在。那么是不是就等于说养马兵在，那么边城的淳朴就在；养马兵在，边城的美好就在，是吧？如此说来呢，是不是养马兵这个形象的设置与塑造大有深意吧？ 对， 那么这可能是以前我们 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的，是吧？ 理解到的， 哎，是的。那我们再一次读一下这个沈从文先生他在编程题记里边的话啊，就读一句，他说：“我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就是温暖的爱。”你看看农人和兵士，那很显然是作者赞美的两类人。也就是说他写在编程题记里面，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编程里头他歌颂的是农民和士兵哈。我们再回忆回忆编程的开头，还记得吧？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是开头。那么到了小说的最终呢，白塔倒掉的白塔是吧，被水冲垮的白塔重新修建起来了。那么美丽的边城再一次啊，哎，让我们感受到了它依旧不变的美丽了，是吧？也就是说美丽的边城在，那个女孩子也在，那个黄狗呢也在，只不过呢那个老人就由农人，就是老船夫自然的就换作了兵士，就换成了这个养马兵，是不是像接班一样？ 对 啊，就是边城的故事是不是依旧在继续啊？哎，边城的美好也在继续。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作者他在设置了这个人物啊，进行了丰富的这种塑造之后啊，那么小说在内容和结构方面是不是就天衣无缝了，是吧？另外呢我们再来想这个养马兵，他年轻的时候是翠翠父亲的战友啊，是翠翠母亲的爱慕者，后来呢又成了这个翠翠祖父的老友，最终呢又成了翠翠唯一的靠山和唯一的信托人。也就是说这个与小说主人公一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是这么一个人物，对吧？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沈从文写起他的这个一生来是不是特别有技巧，就是看似波澜不兴，是吧？实际上呢静水深流，对吧？看起来呢是漫不经心的，实际上是匠心独运，是吧？所以很显然呀，这个养马兵它是个配角，而实际上不可或缺哈。所以如果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忽略了它，或者说呢我们没忽略它，可是我们看清了这个人的分量，那么想必我们对作者创作意图的理解呀，对作品主旨的把握呀，以及对这个作品艺术魅力的感受啊，是不是都会大打折扣呢？ 所以养马兵的这个角色，我现在您解释完了之后的感觉，他就是边城这一座小城美好的守护者， 是， 同时他又是一个传承者。 对，之前他还是个建设者， 对， 因为他们这些军人是那么的美，对不对啊？从顺顺那么豪爽慷慨哈，然后他自己又那侠肝义胆的，对吧？哎，确确实实正像您所说的哈，所以这个养马兵的这个形象啊，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把它忽略了。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边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今天呢邓老师带着大家，我们是分析了两个人物啊，一个是这个老船夫，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养马兵啊。 是的， 其实今天您讲完了之后我还挺有感触的 啊。 这个最深的感触呢就是，其实之前我们读过这个作品，这些人物呢，我们也都读到过， 是， 但是怎么就没有读到您那样的这种深度啊？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种 技巧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可言呢？ 您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实际上呢也是学生们常常会问的，说老师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是吧？然后呢那我说那老师看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认可不认可呢？啊，觉得您说的都挺对的，可是我自己就没看出来啊。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其实呢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我看的比你细一点，看的比你多一点哈，就是这样啊，简而言之哈。那么我想呢从具体的读书方法来讲呢，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强调整本书阅读哈，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来深入到这个作品，一定要进行文本细读。这个文本细读内容很多了，那我们简单就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人物来说吧，是吧？如果我们要对小说的人物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全面的、深入的把握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做这几项工作。第一，我们可以把这个梳理关于这个人物的相关的一些个情节给它梳理出来。比如说像一些个比较薄的书，像《编程》这本薄的书，梳理起来不费劲。啊，你懂得这个方法之后啊，你去解决那些个厚的大部头的就很容易了。先进行一个人物情节的一个梳理。第二步呢，就是要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要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跟你那些个常识常理一看有点相违背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妩媚，对吧？这个妩媚怎么能跟一个70岁的老头相联系呢？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吧，你要不注意的话，你就会把它放过，是吧？划过去。你其实就手呢，你在这儿，在这个词儿那儿打个圈儿，你打一个问号。等到你把这个小说读完了之后，你把关于这个人物的情节梳理了一下之后呢，你再来找你的问号的地方。做记号的地方，其实问题就比较集中了。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要质疑做问号。第三呢，你要学会自己在这个小说本身文本本身里边去来寻找答案。这个作者他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意外之音，那么他一定是在上下文内容里头有相关的解释的，有解说的，在之前一定有铺垫，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吧？其实这个杨马兵这个形象是怎么出来的？它是一步一步的，由陌生由你很容易忽略它，慢慢慢慢再加快速度，慢慢慢慢再丰满它，然后到最后形成高潮，对吧？哎，那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下面，后面有相关部分怎么跟它形成一个勾连？所以呢，就是用一个成语叫瞻前顾后吧，啊，我们是打个引号的另外一个意思了啊，瞻前顾后，然后把这个从你发现的疑点那儿是一个切入口，然后瞻前顾后自己来寻找答案，慢慢慢慢的你来去找寻到作者的他那种行文的脉络，那你就有可能对这个人物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去了解和体会。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照样给大家留个作业，因为在下期节目当中啊，邓虎老师呢还会带着大家去分析书中的人物的 形象，隐藏的东西， 对，还会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不妨呢按照邓虎老师刚才给大家指导的这个读书的方法，我们自己去读一读， 是的， 看看大家的想法和下一周邓虎老师给我们大家解读的是否一致。 对，我们一起记住这胡适先生的哈那句名言，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邓虎老师，谢谢。好了，那么我们呢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